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啊，啱啱出咗个投票咁样，咁系个投票系讲咩啊？ 呢期边一个系最菠萝鸡咧？咁啊，讲嘅靠黐咧，咁样。咁第一个选择就系叶宝林啦。咁啊，寻日就赞本土民主前线咧会执垃圾嘅，咁样。咁啊，即系大家都系本土派啦，咁样。咁第二咧就系黄圣依，咁样原来咧就讲佢就冇。冇受邀請去奧斯卡，但佢去到咧就暈低咗嘅咁樣。咁第三就係吳若希啦，主要就係嗰張相影響到嘅啫咁樣。 吳若希係咩事啊？其實 吳若希咧，其實就係因為呢、這個勁歌頒獎典禮咧，跟住有一張相咧就係、是、啊，係咪阿容祖兒啊，同阿姐唔係阿都姐咧，佢影相咁啊，喺度影相嘅時候咧，佢無端攝咗個頭 咗出嚟， 好耐。 咪就係勁歌頒獎典禮咯， 上個月幾個 一月十幾號啩？喂，唔問啲咁深嘅問題啦，呢啲非主流嘅音樂。節目我就 你跟唔到啲網上改圖咩？啲網上改圖係咁 key 佢喺呢個左下角啊！ 一陣揾張圖俾你睇啦，咁樣咁佢就笑出嚟。其實如果你喺在於佢個人本人嘅角度出發，其實幾唔知咩事嘅，佢唔知隔離嗰啲做咩動作。 吳若希係點嘅樣啊？ 吳若希點嘅樣啊？俾佢落妝俾你睇。咁咧第四就係葉劉淑儀啦，咁亦都係講咧係冇獲邀咧，就原來就去咗沙田嗰單嘢就俾麒麟撞咗撞翻走嘅咁樣， 嚇 咁就咁啊，即係驅趕咗佢啦。 但係葉劉係主角嚟喎，你應該擺喺度。 葉劉係主角，我係麒麟先， 我係麒麟先係菠蘿 雞。冇獲邀去沙田啊嘛， 佢冇獲邀去沙田嘅咩？ 冇啊， 佢自己去 啦。係啊，你知啊？ 我唔知 佢就黃聖依咁嘅真係。 呢個就係吳若希啊。係 啊。 咁撚難認嘅樣， 係啊，大眾啊，個臉， 係啊， 參加啲咁 indie 嘅嘢， 你揾佢嗰張黐嗰張相俾佢睇啦，唉， 咁難認嘅。 有啲 key 嘅相嘅，就係佢攝咗個頭埋你咁樣喺度笑，但其實就唔係幾關佢事嘅。你睇 screen 咪見到咯， 咁你見到佢三個黐， 同你頭先揾出嚟嗰啲樣唔同咗嘅。 化妆 化妆嘅嘢你识条 哦，咁样样，咁系咁系点解 会比啦？ 咁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啦，唔系讲吴若希啊，即系讲下呢个本土派呢个话题啊。咁系之前都讲咗，我都话本土派呢个 term 数捻到我啦，系咪先？几捻我？连呢个叶宝林都话自己系本土派。 唔系佢哋成日都话自己系第一代本土，因为天星皇后嗰阵啊嘛。 第一代系本土，屌鸠你！ 第一代本土 开放嘅时候嚟嗰啲咩人嚟噶？你老尾你系第一代？ 嗰啲咪新移民咯？ 屌你老尾嗰啲第一代嗰啲 唔系佢应该比你更早啦，如果咁讲。 唔系咁嗰啲咩咧？嗰啲喺嗰个叫咩啊？ 七十年代嘅社会派都叫系啦，可以咁讲。 唔系啊，我讲紧沙田嗰啲，沙田咪有个遗迹挖到啲咩猿人嗰啲嘅，嗰啲唔系本土派咩？ 沙田有猿人咩？唔系女猿。 唔系沙中线。 沙中 宋朝系嘛？ 宋花华 沙田文化博物馆里面就有猿人， 你个头唔系啊！香港唔系有个 周口店分店啊？ 香港唔系有个唔知咩古迹有 三栋屋啊？ 有人骨嘅咩？我唔知边唔知 你净系古墓啊？香港 有人骨？ 我唔知啊！我唔知 会唔会连环凶杀案现场啊？ 我唔记得咗添嗰啲咁样。好啦，算啦，唔紧要啦。咁系讲紧呢个本土派。派个问题，本土派就之前喺节目度都讲过啦，即系你而家讲本土系呢个 term 一定系会被交化，系绝对系会被交化。咁同埋我之前都多次咁讲到，系嗰件事系冇 point 嘅，自称自己本土系冇 point。咁你唔通你唔系本土系咩啫？即系冇理由噶嘛？你喺呢个地方去争取呢个地方嘅权益，咁就梗系本土噶啦。咁样只不过系因为好特殊嘅政治环境，就系呢个香港系有香港政界系特别地有一班人，佢哋专门争取建设民主中华嘅。咁而佢哋竟然喺多年嚟系成为呢个咁样嘅政界嘅主流，有一个咁特殊嘅状况，先至会令到一啲去标榜自己系本土嘅一啲政治嘅力量去异军突起啫。其实本土呢个 term 好奇怪嘅，好奇怪。其實嗰個 terms 嗰個作用，只不過係劃分俾你睇，又話俾你聽，我唔係殖民主派啫嘛，我唔主張殖民啫嘛。咁你正常都唔應該主張殖民噶啦。你作為香港人同埋香港嘅政界嗰啲咁樣，咁但係因為而家好似即係嗰個本土嘅勢頭，好似好興起，好 興向咁 啦，好興旺咁樣啦。咁大家都要黐下啦，咁樣。咁跟完之後就開始出嗰啲葉寶林開始講嗰啲。本土不是只是排外的那些，其实我想说呢，你现在近年之所以会兴起一个 so-called 的本土的一个 讨论，或者 讨论，或者是那个整个政治力量的崛起，其实那个集中就是主要是排外的嘛，主要 focus 就是在排外的嘛。那这个是你说健不健康那些就另一样东西，但就它现况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想即是扭转乾坤，拉回个转头，就是说我们又要本土，又要包容，我哋最好就一個本土建設民主中華啦，嗰啲咁樣諗嚟諗去都諗唔諗到嘅喎。你 大中華本土派， 你點諗都冇用喎。咁但係點解而家一定要咁樣諗呢？就係因為選舉啦嘛，2015年就開始係選舉年啦嘛。咁跟住就開始即係你又話自己本土派，佢又話自己本土派。咁咪之前都有發生㗎啦，即係又開始標榜自己健康本土啊嘛。跟住然之後又。 溫和本土派啊， 有 理性本土派啊， 有溫和本土，其實自稱本土派已經是很有問題啦。即是你香港有一個組織是叫做香港本土，你都不想自稱本土啦。咁嗰個係一個一個常識啦，即係以本以你居住地為本嗰啲咁樣，呢個係或者係以本地人為優先咁樣，呢啲係一啲常識性嘅嘢啦。咁但係跟住開始，因為選舉啊，即係選舉咧。進入咗選舉咧，就開始牛鬼蛇神出嚟啦，嗰啲咁樣。咁跟住又有人咧就話：喂，不如都組織翻個聯盟啦，嗰啲咁樣。咁啊，林慧思去開始就周圍 send 嘢俾人，咁啊俾東方報導咗。其實我係收到好耐啊，不過費事理佢。咁係但係東方嘅報導咗出嚟啦，又話廣發英雄帖嗰啲咁樣咯。發俾邊個啫？發咩英雄帖啫？即係有咩人會睬你啫？係咪先？即係呢啲，即係我都講翻啦。即係譬如你話而家有好多嘅。有好多嘅本土嘅點講啊，叫咩 組織啊， 組織啊嗰啲咁樣，其實唔係喎， 行動小組啊， 我唔覺得好多喎，我覺得唔夠多喎，咁係同埋即係譬如我講講我哋嗰個諗法先啦，即係譬如現階段現時你話去組織個乜嘢啊乜嘢咩本土咩本土 聯盟啊 聯盟嗰啲咁樣，其實最應該提出呢一樣嘢咧，就唔係林慧思，最應該提出呢一樣嘢咧，就應該係熱血公民，因為如果你講喺利益上面嚟到講咧。即係喺現階段咧，你話要去發起一個聯盟嘅話咧，對我哋嚟講梗係最著數嘅，因為無論係喺。因為喺一個本土主張，又或者甚至乎係傾向呢個咁樣建國主張嘅，即係以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同埋呢個咁嘅號召能力、公眾知名度嚟講，絕對就係、是、即係我哋都唔需要謙虛啊！我哋與公民當然係即係最有號召力嘅一個組織啦，嗰啲咁樣，所以對我哋嚟講搞聯盟一定著數嘅，即係聯盟即係等於即係。等於俾我哋吞拼㗎嘛，即係可以簡單嚟講就係咁解，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咁解嘅，即係你其實你邊有做邊有本土組織啫？ 飯盒會都有咁嘅意思啫，飯盒會咪俾民主黨吞拼？ 係啊，喂，即係如果而家搞一個聯盟，而家搞一個系統嘅話，一定喺我控制底下㗎。即係你講動員嘅力量啊，你講組織嘅系統啊嗰啲咁樣，結果你咪又係即係你即係嗰啲曬咁樣噶嘛？喂，我揾埋你，然之後我呢邊咧就有我呢邊就有18個會員咁樣。如果你哋又嗰度兩個嗰啲咁樣，咁你加埋嚟，咁大家咪變成咗20個，咁大家力量咪更加集中。 等我統治你咧， 你入到嚟你一定冇 say 噶，你嚟到你曬會冇 say 嘅喎。 副主席做 係咪先？安排即係 黃慧卿都做咗主席啊！今日 做咩主席？ 佢民主黨咯， 民主黨 咁啊系， 咁佢个前线系咁咯， 咁啊系，咁人哋背后都千丝万缕嘢，你唔知啊，啲咁样系咪先？即系女人你又明啦，系咪？咁系 我只 你唔明啊，你嗰啲唔系雀仔粪便嗰啲嘛。 咁嘅形狀唔明， 咁即係你係，所以其實咧，即係喺我嘅角度嚟講咧，如果即係公利嚟到講咧，我梗係歡迎噶，我梗係歡迎噶，挑你老尾，咁係即係如果 so call 所謂嘅結盟完之後，你出嚟嘅效果一定係咁樣噶，咁但係咁係一個唔健康嘅狀況咯，因為事實上你而家。 有好多本土組織咩？我唔覺得喎。我唔覺得有好多本土組織喎，遠遠唔夠啦，爭好遠啦，即係同埋嗰個本土嘅定義又即係其實係唔應該轉來講本土嘅定義，因為當嗰件事一轉入去討論何為真本土，你係假本土派，佢係真本土派，我呢個聯盟認證嘅先至係真本土派，嗰件事就攞到無論嘅，嗰件事咧就係係攞到你唔撚想搞嘅啦咁樣，咁所以係我覺得第一就係好簡單嘅啫，即係你唔驅黃又唔好講本土。就講撚完嘅啦，講撚完嘅啦，即係唔好同我講咩啊！本土可以有呢樣嘢、嗰樣嘢嗰啲咁樣，同埋我哋已經即係進入咗另一個 step 啦，進入咗另一個 step 啦，已經講緊建國啦，屌你老尾，已經講緊一啲獨立嘅論述討論，歸英啊、城邦啊、民族建國啊、民族獨立啊呢啲咁樣，已經轉緊入去呢啲咁嘅討論，即係成個嘅政治嘅即係嗰個成個政治運動嗰個進程啊，嗰個論述層面已經去到嗰度啦。咁去到呢個階段，仲有乜嘢本土嘅聯盟嘅必要性咧？其實只不過係 focus 緊呢個選舉嘅啫，只不過 focus 緊選舉嘅啫。咁你選舉，即係你如果冇乜嗱，即係好老實講，喺而家咁嘅情況，你喺行動層面上面嚟講，要合作嘅咪合作咯，要合作咪合作咯，打水貨咪打水貨客咯，你打黑警咪打黑警咯， 打藍絲打藍絲， 係啦，反藍絲嘅反藍絲暴行咪反藍絲咯，啱數嘅咪嚟咯，啱數，反正而家現存嘅一啲真係有行動力嘅一啲小組係都機動性好強噶啦，要嚟啊嚟噶啦。咁要做就做㗎啦，咁冇乜特別嘢㗎， 又唔需要指揮 㗎，又唔需要乜嘢㗎，咁因為嗰件事，因為譬如大家經歷過旺角佔領嘅，都大家有一個共識，就係呢啲嘢，喂，冇話邊個，冇話大家啊共識，整個咩七方會談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我哋行動界線去到邊度嗰啲咁樣，嗰、那個升級嗰、那個升級嘅水平去到邊度，你中意升咪升咯，你中意打 Billy Wong 你咪打咯，嗰啲咁樣，你自己承擔個風險啫嘛。咁我哋又唔會說三道四嘅，所以呢啲，所以喺行動層面上面嚟講，或者如果你係唔 focus。喺一个选举利益嘅角度去，即系如果你个行动唔系纯粹净系为咗曝光，唔系纯粹净系为咗捞政治资本，你真系希望做行动去俾压力政府，俾压力呢个咁样嘅喂，唔好讲俾压力咁捻远咗。总之，如果你净系想搞鸠政府嘅，使乜捻联盟啫？合作咪合作咯，又好捻简单啫嘛。同埋即系好老实讲，有好多所谓嘅而家。一啲咁樣嘅 本土組織或者 本土組織，屌你咪幾人團體嚟啫嘛！屌你老尾打電話就已經聯絡曬噶啦，係咪先？只要你 send 一個三人嘅 PM 就已經聯絡曬噶啦，使乜撚嘢搞呢啲嘢咧？咁好啦，除非係乜嘢咧？除非就係話有一啲利益分配嘅情況，就係話喂，你選邊區，呢區分俾邊個選？呢、這個係可唔可以唔好同佢撞？有呢啲咁嘅嘢先有聯盟嘅必要啫嘛。咁好啦，咁但係點解要喺選舉上面要組呢個聯盟咧？就會跌入咗頭先嗰樣嘢咯，就係話喂，如果你唔去組一個聯盟嘅話，咁喂大家嗰個真正本土派或者係堅實本土派嗰個認受性可能冇咁強喎。如果你成班人聚埋，咁大家都知道啊，你哋係真正嘅本土派，咁其他本土派咪唔會混水摸魚啦，有一個咁樣嘅考慮喺度。咁但我想講，其實係冇必要，其實係冇必要。喂，你哋而家。认为本土嘅议题系嚟紧嘅选举议题咩？瞓醒未啊？你太唔捻熟悉选举，选举好捻简单嘅啫，选举就唔捻使讲本土普世定系乜捻嘢殖民主派，冇人理呢啲嘢嘅。个选民见得你多就选你噶啦，屌鸠你！ 选举认你个样啊嘛， 唔捻关事嘅，屌你老尾！选举比你想象中更加肤浅，冇睇咁多选战啦，仆你街！屌你老尾，系啊，见得多就选你噶啦，兜口兜面日日同你打招呼咁，你就选你噶啦，屌你老尾！你而家九龙湾区实选我噶，吴家产。系咪先？其实去到边度都系选我啦。咁但系即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嗰样嘢系唔需要考虑呢一样嘢，唔需要考虑呢一样嘢。即系其实我喺现阶段嚟睇，我系睇唔到有结盟嘅必要。同埋结盟咧就会衍生好多嘅问题。好多问题，分裂啦。利益嘅分赃问题啦，嗰啲咁样，喂，唔夹好地地咯呢啲嘢，夹咗又哇咁你咪嗱，即系我讲定俾你听，即系唔好揾我结盟，我一定食捻咗你。即系我而家公开地讲俾你听， 你都几坦白。 唔系啊，我唔系 事实嚟， 我唔系我贪心啊，我真系强大啊嘛，唔好捻黐埋嚟啦。 对唔住。 你黑洞嗰度， 冇黑洞，冇撚意思，冇好下場噶，冇好下場噶，即係到時又唔好話我啊，你搞呢搞到，跟住結果又係吞平人哋嗰啲咁樣，唔好撚搞呢。 同埋尤其特別係，即係唔係話唔好黐埋你，唔好黐埋你， 唔係即係唔係話你唔好黐埋你，即係大家合作咪合作咯，即係冇必要搞呢啲咁樣嘅形式， 好 official 嘅，即係搞呢啲形式上面嘅嘢，大家又簽個紙啊嗰啲咁樣。我哋幾時有同普羅結盟過啲黐撚線？是不是唔通 即是你而家话緊教主黐埋你度。 唔係。 你好大㗎喎。 唔係教主咪另一个 case 喎。你譬如你拍埋教主晒教主话事㗎。 嗯。 咪呢啲讲嚟都嘥气㗎。 係啊。 即係 所以你唔同佢签结盟㗎。 唔係你结你即係你 想俾你吞平。 唔係你搞即係所以譬如啲黄毓民成日会导致咗啲分裂嘅情况。嗯。就係大家分唔肯清楚装闲㗎嘛。嗯。即係譬如你拍埋黄毓民度咁梗係黄毓民话事㗎啦。你唔通拍埋黄毓民度跟样之后喂大家而家咁样评你评咗评你老母咩？屌你咪嘥气先， 唔系同埋 你咪嘥气，唔系戇鳩。如果同佢评你评咗，佢就唔会叫教主啦，柒，你啲柒头。 唔系你因为你去到嗰个地步，你就考虑一样嘢啦嘛。你考虑边个大细嘅问题？ 嗱，你外务教主，系内务教主， 执行教主，要执行教主，教主就系教主嘛？屌鸠你，即系你会，即系有好多人点解郁敏嗰个郁敏呢个情况？嗱，呢个郁敏自己又有问题嘅。郁敏又好中意， 我唔系想讲呢一样嘢。 郁敏两个，郁敏又好中意放下身段嘅。郁敏又好中意咧就系、是，你明唔明 啊？嗱，大家都系青年人， 系啦。郁敏又好中意啊！郁敏又好中意就系话嗱，大家冇分大细嘅，你唔好讲呢啲， 唔好讲呢啲， 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啦。如果冇分大细，点解你系教主咧？你解释俾我听啊！唔系逻辑系咩啊？个逻辑喺边度咧？咁于是乎，但系啲人又真系俾黄毓民误导咗。啲人譬如刘家雄嗰啲，又俾黄毓民误导咗。 佢真系以为佢认真啊嘛？ 佢真系柒头，佢真系以为自己系人民力量。主席喎， 由頭到尾，鬱敏同我講，我就企喺度嘅， 係 啊，係做節目例外嘅啫，驚我 cam turn 唔到。 係，屌你老尾，我想講，我公開爆料嘅呢啲，係呢個咁樣嘅 公開爆料， 咁咪爆料咯。 唔係，其實咧，我好早就已經睇到人民力量會分裂。我好早就知道人民力量，我當其時係 你又想講食早餐嗰單嘢？ 我咩食早餐？ 同阿劉家雄嗰單嘢係嘛？唔系你又讲， 你爆 先，你爆， 喂，冇嘢冇嘢，你又讲， 我经常同刘家雄食早餐。 喂，你讲你嗰单嘢先。 我知讲咩单？ 我唔知喎，讲嗰做咩？我唔知。 系咪讲买股票嗰单啊？ 咩买股票啊？咩 嚟？冇啦，你又讲你嗰单嘢，唉，讲得太远啦，讲太远啦。 唔系啊，我想讲嗰阵系票债票偿啊嘛，咁嗰阵咪选举联盟嚟嘅。即係人民力量從來都係選舉聯盟嚟， 都算 O D。 咁跟住，然之後係區議會選舉票債票上。咁跟住一開始咧，慢慢有一個組政黨化嘅苗頭。咁但係咧，即係或者係一個即係統一組織化嘅苗頭啦，嗰啲咁樣。其實我就覺得唔好嘅。咁但係 anyway 啦，咁佢都趨向嗰樣嘢啦。咁佢開始有主席呢啲咁樣嘅嘢出嚟啦，人民力量主席啦。咁當其時我就特登，我係好冒昧，我唔識黃毓民。我係唔認識黃毓民呢個人，我係好冒昧，跟住約佢食餐飯，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喂，即係咁樣，我以我小弟粗淺嘅觀察同埋呢個咁嘅政治判斷，我覺得件事咧會一定要即係無論點樣搞嗰啲咩方向都好咧，即係我覺得咧，阿毓民你一定要名正言順係人民力量嘅主席先得。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凌驾在你之上的嘛。然之后他又有主席的名分，又或者他又。 你又变太上皇了 这样。他是啊，咁你那件事就很恶搞那些这样。跟住他又觉得是后生仔的世界那些这样。后生仔无撚用的，毓敏。你到现在都不撚明白这件事。后生仔如果是有撚用，你现在就不会这么撚粗鲁了。屌鸠你。 我真的这一句说话你讲了很多次。 后生仔是冇鸠用，不要寄望啲后生仔，是不是？如果你要寄望啲后生仔，你而家就唔使喺立法会嗰度哔哩吧啦，喺度嘈呢嘈去，系咪先？ 如果佢而家就系汤姆喺立法会乱哔哩吧 啦，系咧。如果系嘅话，就而家就汤姆主持大局啦。如果后生仔 做主席， 系做主席咧， 赶中选紧出嚟。 唔系呢啲嘢系好明显噶嘛，即系呢啲嘢系冇需要去即系点讲啊？即系 唔使谦虚啦， 冇 系。但系我首先就系想讲呢样嘢，就系、是、譬如如果你即系唔系咁直白，同埋呢个你一定要面对一个真系去到一个合并嘅时候，即系唔系合并，即系搞联盟，其实实际上类近合并，即系你一定会面对实际嗰个利益分配啊，同埋嗰个你嗰个影响力大小嘅问题咁啊。但系通常咧就系、是，譬如你话嗰班左交又好，或者一班泛民主派呢班人嘅，即系有一班伪毒得捻都好啦，即系会系因为读过书。 即係你有班讀書人有個心態就係、是，喂唔好嘅，咁唔好咁獨裁，唔好我話事，入到去應該講民主啦，要令到嗰個組織內部民主化啦，去投票啦，大家有傾有講啦咁。但係你去到咁樣，你又死得㗎，即係你唔係講緊話單單係各個組織死，而係你成個抗爭嗰個嘅凝聚力同埋嗰個力量係會咁樣死咗，你會花好多時間係討論啊。跟住，然之後後屘傾偈啊，投唔投票啊？然之後商量嗰個行動嘅底線嘅細節係點樣啊？諸如此類，你發現到其實而家都有開始咁嘅傾向啊。 唔係啊，同埋咧，事實上咧，你要接受一樣嘢咧，就係、是、咧，你要接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香港第呢個咁嘅政圈咧，其實好幼稚園式嘅，好即係仲係好幼稚園階段嘅嗰種咁樣嘅政治生態。咁你係？去到尾咧，係好講人啊，好講人嘅影響力嘅。咁而嗰個影響力呢件事咧，係好無形無相嘅。嗰、那個唔係話你搞咗個咩聯盟，搞咗個咩咩系統，做咗個咩咩發言人，跟完之後嗰個影響力就會嚟，唔會有呢咁嘅嘢。你睇下陳善盈，屌你有乜咧？邊做佢咪做民陣咩啊？佢係民陣發言人。 發言人啊！ 民陣發言人嗰啲咁樣，搞到連個民陣都冇影響力咯。即係唔係話啊，我做一個聯盟召集人啊，嗰啲咁樣啊，大家結盟啊，跟完之後啊，你嘅崗位咁樣，你嘅崗位咁樣，最後又係睇翻個人本身嘅影響力，而嗰樣嘢短期之內係唔會改變嘅，即係唔會喺短時間之內喺短短幾個月之間，即係嚟緊區議會選舉或者嚟緊立法會選舉嘅嗰啲咁樣，咁係唔會喺咁短嘅時間底之下改變咯。所以係即係總之簡單嚟講就係冇必要啊。簡單嚟講，我結論就係冇必要啊。同埋即係如果係思考緊選舉嘅話，即係我俾嘅意見，你哋都係。即係見得你多選你㗎啦，多啲蒲頭就算啦，唔好諗埋曬呢啲咁嘅嘢啦，冇乜關係嘅，唔係你冠以咗個本土嘅名，唔係話你拉 up 咗個咩咩本土陣線嗰啲咁樣。 泛本土派。 係啊，唔係泛本土。泛本土啊！屌你本土飯啊，即係咩本地米啊？屌你老味！ 即係人哋食飯團，你又食熱狗咁樣。 屌你！ 我哋個飯本飯合會。 所以即係係冇必要啦，冇必要搞呢啲出嚟之後又再進一步係會引起，即係我唔係話呢件事完全冇存在價值，唔係話完全冇存在價值，但係你喺而家呢個咁樣嘅階段，或者而家咁樣嘅各個 so call 叫做派系嗰個咁樣嘅勢力嘅不均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呢啲嘢咧係開口派一早講定先，費事因為小弟都見識過好多呢啲咁樣嘅離離合合、啊， 身受其害添。 有時有團，我冇身受其害，我冇。 即係講我哋啊， 你啫嘛，你幫劉家雄助選啫，我冇從我從來 係咯， 我因為我自己係冇身受其害，我從來冇 join 過任何嘅 party。我唔係 join 過，我係。站助選， 你根本就係人民力量嘅成員，你收聲啦！ 屌你啊！你乜抹黑我？就係抹黑咗 我就從來都唔支持人民力量，你就從來都支持劉家雄。 你我支持劉家雄， 可能佢唔支持 你。你唔俾我嗰時支持蕭若元嘅， 佢淨係支持劉家雄。 你淨係 第二啊嗱， 淨係支持劉家雄。咁係即係呢啲係話説在前頭。话说在前头，当然就算我咁样讲完咧，我都相信系会有个本土联盟出现嘅，我都依然系会相信有个本土联盟出现。然之后个本土联盟出现咧，佢又即系佢会出现两个情况啦，就系、是、个本土联盟咗都冇乜声势啦。但系联盟咗一开始有声势咧，就会开始头先我讲嗰啲嘢，大家 组党啊， 大家啲分赃啊，大家点样系啊呢度得唔啊？点解你话事啊？跟住然之后又喺度讲话，点解咁唔民主啊？件事嗰啲 梗系倾咗电梯咩色先啦、 啊？搞点解咁唔民主啊？嗰啲咁樣，點解個組織冇民主，仲講咩爭取民主啊？又開始講呢啲嘢啦，咁樣，咁即係 搞個中委會先啦。 喺現時，無論喺嗰個必要性或者係嗰個實際嘅執行嘅可能性上面嚟講，我都係覺得係唔應該咁樣嘅，即係唔係話他日唔係話他日永遠都唔應該，可能去到某一個時刻，或者嗰個勢力比較均衡啲啊，或者係大家嗰個主張理念可能已經係比較清晰啲啊，整個社會嘅認同係已經係唔同咗啲啊，咁就會可能會好啲。現階段去做嘅話，嗰、那個就會只不過會加速咗嗰個本土嘅兩個字嘅交化啫，即係我可以幾肯定咁同大家講啦，咁樣咁我想講嘅嘢大致就係咁樣啦。 我補充一點啦，其實咧大家留意 啊，我利用劉家雄嘅關係啊， 要唔係啊？ 唔係，因為暫時做 IP 落地。唔係，我想講嘅就係，因為其實大家留意，譬如你話成個本土嘅勢頭興起咧，實際上係我哋講緊排外啦。但係其實係建基於鬥爭同埋衝突啫嘛。 嗯， 即係你成個本土嘅勢頭之所以形成，其實一開頭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會仲係覺得點解咩需要去到咁嘅地步啊？唔需要咁樣對大陸人啊？其實我哋排中嘅，嚴格嚟講，我哋唔係排外。我好歡迎啲鬼唔係鬼妹，即係日本妹啊、韓妹啊啲鬼妹嚟香港旅行，但係。即系你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成个本土势头，既然系因为 我排中啊，你排中啊，我反共啊， 我反共啊，系啊，反共，唔系，即系所以你留意一样嘢，就系我哋系咁样嘅力量而兴起嘅时候，当你如果一走向联盟嘅话咧，有一样你必须去面对嘅就系话，你系会丧失咗几个去展开斗争嘅据点咯。即系呢个系，即系你因为嘅力量点系扩散开去，你作为斗争嘅系好容易，对于政府嚟讲系难处理咯。但系你一去到要面对一个政，譬如系选举啊，一啲咁样呢一类型嘅联盟嘅时候咧，咁你就会系令到自己本身呢个咁样嘅即系斗争嘅力量咧系减弱咯。即系呢个我自己会觉得咁大咯。 嗯，咁啊，完咗投票先啦。 好，咁投票就完咗啦。咁投票嘅题目咧就系讲紧呢期边一个最菠萝鸡咧。咁投票结果咧就有大部分嘅支持咧都系去咗叶刘淑仪嗰度噶。咁佢系有55%， 佢主角嚟噶。 系啦，咁跟住有叶宝林啦，咁佢就有28%，跟住就到黄圣依。炸肚痛去奥斯卡咧，咁就有13%，咁最后就系吴若希攞4票，3.74% 嘅。 冇人知边个 呢个投票系呢个投票咪反映咗立法会选举咯？ 点解咧？ 喂，你吴若希啲人唔认得个样，你都唔知系咩事啊？ 叶刘佢样系会变，佢样会变嘅，点捻样认啫？屌你老味！次次都唔 咁，黃聖依都係聖依啊嘛。 OK， 咁樣好，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差唔多到呢個位置啦。咁樣都10:05啦。咁我哋今晚要政治再見，拜拜。 拜拜。